大家好，又去到另一個訪問啦。咁我哋今日咧好高興咧，請到我哋另一位 Running Man 嘅同學喎。咁佢嘅名字咧就叫做 Echo。咁啊，不如我哋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同佢打個招呼，我哋開始我哋嘅訪問先啦。Hello。Echo 你好， 我是力奇啊。其實呢我哋都好開心，我哋嘅 Running Man 咧，其實成立咗都唔係太耐嘛。咁都見到你咧，不斷喺啲比賽裏邊咧都得到獎項喎。咁所以咧都想同你做個專訪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，不如好多同學咧都想認識一下你嘅。咁首先講下你其實係咪好中意跑步嘅？ 怎樣講呢，其實就跑步都是這幾年的事啦。我主要是想身體好一點啦，有時做事做得太長時間，有時鬆下，跑下步又好像減到壓一樣咯。所以就找這個運動來做了我減壓和自豪這樣啦。 明白。咁係唔係你以前讀書嘅時候開始都已經係對跑步好有興趣，或者係都精於跑步㗎啦？ 其實我中學冇參加，幾乎冇參加過運動會㗎喎，我冇乜跑步，咁大學連運動場都冇掂過㗎。 咦，咁啊，對於其他同學都好一個鼓舞作用喎。咁啊，下一條問題啊，想問一下，咁點解會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你跑步會跑得越來越有進步呢？ 進步來說，其實這一年比較進步多一點，主要我想是參加了 Running Man 萬 Sir 和文 Sir 的訓練，他都有些提點，都幫了很多的。之前就沒什麼留意自己有些 姿勢啊， 係啦係啦，冇乜留意，咁我發覺好似改善咗，係有效好多啦。 哇，咁 Running Man 真係好犀利喎，真係各位同學千祈唔好走堂啦。咁樣講完呢個 Running Man 為你帶嚟咁好嘅訓練之後啦，咁其實蘇花，你有邊啲比賽係響會值得即有啲印象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，或者係參加海外你都有嘅係嘛？ 海外都係最近。 最近。 一次啦， 或者分享一下俾大家聽啊，去咗邊度啊？ 今次係去咗瑞士留心呢個城市咯。 嗯哼。 咁其實係因為工作關係，咁係即係順便咁樣啦，其實都冇乜係目標係咁，不係好偶然之下報咗呢個比賽。 咦，咁佢個比賽同香港嘅比賽咧有啲咩分別嘅？其實外國嘅馬拉松，你會覺得？ 呢個比較細型啲嘅，咁同埋全個城市都好支持咯。咁佢哋封路封到三四點㗎，咁同埋成個城市 即晏晝啦。 係啊，有三四點，同埋啲市民啊、遊客啊。沿途啊，就算喺城市中心或者係鄉村，都係好支持嘅。好，亦都做咗啲樂隊嚟到喺現場打氣咁咯。咁氣氛比較好啲嘅。 明白，都好享受啦，係嘛？呢個比賽。 咁各樣夾埋啦，即係天氣啊、賽道啊、嘅景色啊，同埋佢哋嗰個設計嘅路線嘅設計都幾特別咁樣樣。 明白明白，咁介唔介意分享下你嘅成績啊？ 今次都僥幸可以有個人最佳嘅成績啦。 哇！恭喜曬，係幾多？三個，聽講係三個幾鐘 啊？三個鐘頭35分左右啦。 好犀利，好犀利！全馬成績四個鐘頭之內已經完成到啦！哇，好犀利！ 就咁或者之後有啲咩比賽會參加？喺十一月、十二月呢嚟緊嘅。 咁嚟緊係王者嘅半馬，同埋嚟緊明年一月嘅渣打馬拉松。 嗯，好，咁啊祝你有更好成績嚇，夠有 PB。OK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